的孤单。 我要火风，我要我爱教室，我要火风。 我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

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。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，让父母舒心，儿女放心。咨询电话400-666-1360，400-666-1360。 印象中最深的是当时看到我爸在病床上，一下子老了很多，特别扎心。 我们去度蜜月的钱都是老爸出的呢。 嗯，我爸爸很爱我。 那你呢？ 当然我也很爱我爸爸呀。 6月18号父亲节，经典969公益主张，爱请用行动去表达。 周末午夜越来越快，爱到苹果

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